以前我會聽對家嗰、那個好即係就好似教會咁嘅啲人。 哦，唔好 即係嗰啲後生人咧，係啊，即係其實教會就並唔係除咗耶穌以外就係塵啊嘛，你就係嗰陣咯。 嗱呢個金句，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 香港人，你為何要認命？ 乱命闹钟，好，翻嚟 又翻嚟啦， 第三节啦，好快啊，过得时间， 唉，真系，但系我真系香港生活真系度日如年，日日都睇住啲咁样嘅新闻咧，真系好辛苦。即系琴日咧，亦都有呢、這个即系访问呢一个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呢个曾荫权嘅事件咁样啦，吓，咁啊。讲出嚟，即系我谂律政司，我以往系啦，即系。我唔係好熟悉呢個律政司嘅運作嘅，其實即係雖然即係叫做都要識一啲即係律師嘅朋友啊咁樣，但係其實會入去律政司做嘢嘅 律政處啊嘛， 啲律師嚇律政處其實又唔算好多啦，我認識唔係好多啦。 因為就算識嗰啲，佢都係好高傲啊，唔同你都唔會同你哋 social 啊，同啲教徒 social 唔關事，而係嗰度即係可能係作為一個。即係搭板啊！即係去做一做，攞啲經驗，跟住其實真係即係可能做思想揾錢嘅咧，其實係梗係梗出嚟呢個所謂即係私人執業， 都係 揾到錢啦嚇。即係政府工嚟啫嘛，呢一個即係政處裏邊做嘢咁樣。咁但係係啦，咁我唔認識得深，但係我真係唔係好知啦。即係從即係近期佢嗰啲咁樣嘅即係標準啊，唔係好知佢喺度諗緊乜嘅。即係嗱，譬如呢個曾蔭權呢單嘢啦，咁而家就即係叫做判，即係唔係判啊，即係而家 charge 呢兩條罪，咁就用咗三年幾去呢個咩啦？ 冇錯，要調查。 咁我當你真係好難搜證啦，又話要境外乜乜乜咁樣啦。咁啊喺香港發生嘅其實唔係好同類啦。咁但係譬如話七警咁樣啊，曾建超咁樣，喂電視有埋片嘅，啊無線有片嘅，報紙都幫你起埋底，咁你係邊七個人啦？咁樣又話要等呢、這個呢、這個資深大律師外國嘅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咁啊已經講咗幾個月啦，好似下個禮拜咧就已經係七警事件一週年添， 即係我哋咁一周年㗎， 一周年㗎啦， 一周年係啊，好近嘅事嚟啫嘛。 因為你諗下，其實係啦，而家十月幾啦嘛，差唔多 第二次衝第二次衝龍和道啊嘛， 係啊係啦。第一次正第一次 中第二次 第二次第二次 第二次 係咁，所以好快一周年㗎啦。咁但係啦，依、這個又搞咁耐咁樣，即係仲有好多其他 case 嘅，同埋之前好多即係法庭嗰個法官都講到話，即係話喂依啲係證供不符啊，嗰啲影片係即係有片睇到，跟住就話原來啲差佬嗰啲證供係不符嘅。 係 咁嗰啲喂啲證據咁弱，你又走去告？ 唔係最離譜一個個案就係直頭冇個受害者出嚟啊！都攞去提個告啊嘛， 係啦，跟住仲有啲係，譬如話光復嗰陣時係有個女仔，你又話佢呢個胸部係可以我嚟襲警， 哦，元朗嗰次啦， 係啦，呢啲咁嘅嘢都講得出嘅，咁同埋即係已經見到啦，即係話嗰個即係嗰個成功嗰個檢控嘅率啊，相當低嘅，即係講緊得20%嘅啫，到而家咁究竟律政司喺度搞緊乜嘢嘅咧？而琴日阿袁國強就多番講啦，即係都係根據即係慣常嘅程序。冇政治考量，冇政治考量咁樣就講咗好多次。 佢話冇係冇㗎。 係啦，咁嗱，金英你自己受律政司唔少啦，即係又告。 我嚟緊十月十五號， 甚至乎佢係加你加你。 我而家就係十月十五號要上訴庭㗎啦。 即係你都係反東北嗰單啊嘛。 係啊， 甚至乎你係佢係加你啊，加你嘢啊嘛。即係你係呢個已經即係完成咗社會服務令，覺得唔夠，我要再加你，要你坐咁樣啊嘛。係 啦。 嗰度係即係而家就係你話上上訴庭就係依單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幾時話？ 十五號， 十五號， 今個月十五號， 要快啫 喎。係啊，月中咋，好快㗎咋。但你話其實你即係你司法嘅制度啦，律政司去告人濫區濫捕，當然係即係 PK 啦咁樣。即係你為你告完之後，即係又入罪唔到，都搞人搞到一身散啦， 係 或者。我記得仲係有一個好似話裝修工，一個中年男性係 因為咁樣而受唔住壓力。 係啦，呢個就唔知啦，因為佢冇遺書啦，但係就話上庭當日佢就跳樓死咗。 係 啦，咁即係話你真係逼死人喎。 係啊， 而個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啲檢白色恐怖去政治，即係去用呢個司法迫害咧，呢個都係其次。 而是你經過了雨傘運動之後呢、 嗯、 你司法的制度呢已經徹底改變了。 是、 嗯、 即是改變了什麼呢？我們以往我們香港就是說奉行普通法、 嗯、 就是說、所有即是疑點利益就歸於被告、 嗯、 就是寧枉就勿縱、 嗯、 是不是即是我、寧縱勿枉， 寧 縱 勿 枉，即係啦，即係即係要由我哋嘅， 我寧願放生你都唔好冤枉嚟。 冇錯，即係要我哋嘅檢控官咧，我哋律政司咧要做搜證曬所有證據咧，要無可即係懷疑之下咧，先可以定你罪嘅、 嗯嗯嗯。 如果未定罪之前，你一日都係未有罪，即係冇 假定無罪，係啦， 假定無罪嘅問題啦。 直至到呢一個即係控方咧，能夠喺即係冇曬疑點之下咧，係證明你有罪。 嗯、但係其實已過咗即係雨傘過咗之後咧。嗯，我哋已經再冇依樣普通法嘅原則講落去啦。點解咧？ 因為而家咧好多見到成日 WhatsApp group 有 Facebook 好，係叫翻當時被告襲警嘅人上網揾啲片翻嚟證明嗰人冇事。 係啦，嗱嗱，有個 case 嘅就係話依個即係2015年嘅5月12日啊、 嗯， 就話有個跟車工咧就喺佔望區啊掟鐵馬、 嗯。 當時全裁判官啊阮偉明又話咧，嗱警員嘅證供誠實可靠係唔會認錯人嘅。 哦， 咁又喺依庭之後咧。咁然後大家喺高登就搏命就揾，喂幫幫手揾片睇下佢有冇即係掟鐵馬啦，揾、 嗯、 到片翻嚟啦。咁又去到2015年嘅7月23日咧，又上庭咯。哦，有個有線嘅片段咧，就證明根本就冇掟鐵馬。咁、嗯、有個裁判官阮偉明又話，片段咧就同呢個兩個警員喺庭上面嘅作供不符。喂，即係你而家檢控示威者咧、 嗯， 就個制度已經唔係普通法啦，就唔係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啦，就已經變咗要自證無罪啊，自己揾證據去證明自己冇罪啊。而依個唔係獨立 case 喎、啊，而依個係已經係因為律政司濫區濫捕之下咧、 嗯， 令到成為一個常態啊。 嗯、 我哋嘅喂、那個司法制度已經改變咗啦。 再講一單啦，我哋朋友啊，鏟頭啊，咁啊上年即係幾個月前就係呢個反元朗嗰、那個高行動啦，咁同一班朋友佢喺路邊嘅，咁、之後個警察就埋戴眼鏡，你做乜打差人？咁打差人講咗幾句就無啦啦將幾個人線低，然後捉翻翻 掹出嚟， 掹出嚟咁，我都見到段片啦，即係啲根本就係常態嚟咁。 所以但係問題就係、是，喂國官。普遍都會信警察，因為認為警察就梗係無私，梗係中立、政治中立啦，佢、唔會亂屈人嘅。喂、但係現實唔係啊， 改變咗好耐， 真係會亂屈人啊嘛。喂，然後你啲官就根據以往嘅教例，我一定信個警察啦，佢一定係正一定係誠實可靠啦。結果就係要啲被告自己揾證據證明自己無罪。 即係以往呢啲係因為要保護警察先至可以，因為佢哋即係覺得係佢哋公正不阿先至咁講。但係而家問題成個變曬喎。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被告舉報。 咁我又即係即管講翻即係嚇，即係公道説話少少啦。因為有一啲嘅裁判官咧，其實又 OK 嘅。即係有一啲咧，都係即係我見到其實好多嘅裁判官都有鬧即係警方或者律政署嘅檢控嗰一方就嗰啲證供就不實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個別咧，真係有一啲裁判官咧係犯咗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最基本嘅原則就係話你嗰假定被告無罪，而你係需要個控方用呢一個即係無毫無疑點嘅情況之下證明佢有罪先至可以判罪。呢、這個咁嘅咁基本嘅原則咧，都似乎好似忘記咗， 因為佢哋好似即係 好似無端端即係佢喺。即係佢覺得，即係佢話哦，警察嘅證供就一定可信。咁、但係你當你有個片嘅時候， 你又推翻自己嘅裁判咯。 如果個片係同警察嘅證供係唔相符嘅時候，咁呢度咪一個疑點咯。 係啊， 咁你有呢個疑點，咁就個利益梗係要歸於被告啦。同埋如果有呢個疑點嘅時候，你就需要去警方，即係或者控方。去證明翻呢個片唔啱喎，呢個係佢咁樣去證明，而唔係你個官。去即係話假定咗警方一定嘅證供係啱。 點解會咁呢？其實係都有佢理由，因為你諗下裁判官，佢一日即係要審咁多案，食菜咁樣食。 我想講， 咁佢梗係因為以往啲警察唔會無端端屈一個人翻嚟上庭咁無聊噶嘛，係咪？亦都會做曬所有即係要做嘅檢控嘅程序啦，係咪？但問題就係依家已經唔同咗啦，已經係政治介入咗呢個律政司，已經係唔可信啊嘛。但係你啲官仲係用翻舊嗰套。 你應該咁講啦，即係我先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其實個別有啲官咧就真係即係傻咗、癲咗，而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真係話咧，即係嗰啲 case 太多，多得太緊要。而點解呢個 case 咁多咧？就係、是、因為頭先講嗰樣嘢， 濫區濫捕， 而係因為你律政司。 個證處以往有一個把關的作用， 嗯、 就是話佢要喂佢自己要即係處理嗰件事，佢睇下嗰件事嗰啲證供係咪即係起碼夠料齊，佢先去噶嘛。而家唔係喎，係唔係都去喎？ 去咗先講啦， 係咪都去喎？唔夠料都去喎，甚至乎明知啲料係錯都去喎， 唔 係去嚼喎。 然後嗰個禁制令啊，過咗14日，原來未續期啊， 係啦， 咪去申請上庭啊，然後咁啊，然後撤銷咗啦，咁就即係佢哋係亂嚟啦，已經係。 即係你會即係係啦，你話即係我姑且都仲對呢個司法制度或者對法官係有個信任喺度，咁但係唔排除有啲係可能係釘官啦所謂，亦都唔排除有啲官係即係做到癲咗傻咗、 嗯， 但係嗰個問題嘅源頭多啲係律政司嚟，佢真係亂 Q 尾嘛。 但點解律政司要咁樣做呢？ 而律政司咪就係、是、喂呢、這個就係咪而家變咗？你頭先講嗰個改變。是真係改變係乜嘢呢、啊、未必係司法嘅改變，而係律政司呢個位置本來係一個真係即係不偏不倚去即係處理，即係係咪控，即係做一個告與唔告嘅決定。啊、但而家呢個決定咧係絕對加入咗政治嘅考慮啊嘛。 係因為又係其實唯物辯證裏面咧就係一個叫做由量變去到質變。即係我哋如果我哋即係話喂，我哋即係個制度係咁寫，唔會嘅咁樣寫咗，但係有好多時。荒謬嘅事情咧，不停咁重複發生咧，就令到個本質都變埋。 嗯， 因為實在太多，你變咗，喂，而家變咗常態啦，已經自己揾證據去證明自己無罪，變咗常態。你唔擔保，喂，啲官而家唔察覺，冇人去指證佢哋。你唔擔保，喂，當呢個政治風暴完咗之後，將來嘅案件都係變咗咁咯喎。一個 證明自己冇罪啦。 係啊，係啊，我冇橫過馬路啊，然後就要自己揾片，我真係冇橫過馬路啊咁啊。 所以而家之前咪啲車裝曬好多鏡頭喺車前面，因為唔係，因為人人都掛高部山喺心嗰度啊。我幾個 friend 已經買定，已經買咗啦，已經。 係啦，即係一定要自己影定片，係啦，即係保自保啊。正所謂好似上輝講嗰種，即係揾啲嘢防下身。 係。 嚇！而家警察搞起上嚟咧，就要嚟擋兩嘢嘅，真係。而家真係我嚟講，唔係擋兩嘢，係救命添啊！ 同埋就係。點解律政司會咁樣做呢？即係你話佢收 order 要即係打壓佔中，要 click 卡拉咁樣啦，即係依個一個理由啦。第二個理由就係、是、其實我喺之前即係城寨花生同世人節目都講過啦，就話因為袁國強自己根本有依個身份衝突啊嘛， 係即係廣東省政咁啊，上佢之前係、 嗯、都唔係依個政見問題， 嗯、 而係佢係律政司司長， 嗯、 同時嘅就係、是。推行今次政改嘅主要三個政依、這個政治問題嘅官員，政改三人組係邊三個啊？嗯、就係、是、律政司司長、嗯、袁國強自己有份啊嘛，佢主力佢要推銷依個法律， 嗯、 要去立法，即係你就壓想自己嘅政治前途要去咁樣做，依、這個牽涉到你自己的政治利益，然後人哋點？各個市民點解要出嚟反？要上街遊行、嗯、就因為你推銷呢個法律啊嘛。喂，咁我就合理懷疑咯。喂，因為我袁國強，你見到人哋上街、嗯、就反對你，你 推銷嘅法律 係啦，所以咧你就用呢個律政司嘅權力咧、嗯，就告翻曬佢哋。喂，咁即係其實呢個係身份衝突咯。 喂，呢啲咪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冇規冇矩 啦。係啦， 即係以往係，喂你唔會咁樣兩個角色係重疊。 冇錯啦， 你唔會有呢一個身份衝突。而家好明顯有利益衝突。 以往即係講話一啲好尖鋭、好敏感嘅一啲立法工作啦，例如二十三條咁樣。當時就係呢個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啦，係咪？當時唔會有一個叫做二十三條三人組咁樣， 又 其中一個咧就係八頭婆婆。梁愛詩唔會咁樣㗎嘛，即係佢至少佢都即係當然係一個團隊，一個問責團，即係都係一個即係行政，即係自己嘅政府團隊，但佢唔會牽涉入去㗎嘛，啱唔啱？佢都要保持一個距離㗎嘛。到咗例如去到呢個曾蔭權政改嘅時候起鬧㗎嘛，咁啊可能當時黃仁龍係咪都有份嗌起鬧啦？ 嗯， 可能系啦，但系佢都， 个角色冇咁重啊嘛， 但系个角色冇咁重啦，都系由曾荫权自己去推销啊，系咪？但系依家问题系，喂，你袁国强自己做埋推销员啊， 但系 又做埋个检控员， 而呢一种咁嘅情况喺以往嘅如果发生呢一咁嘅冲突嘅时候，譬如话而家即系譬如袁国强真系有个即系一人分析两个角色，佢又系推销员，佢又系律政司长，但以往嘅做法点样咧？就係話，當你有呢啲同呢個條例，你推銷嘅條例相關嘅一啲嘅檢控嘅時候咧，佢唔做決定， 冇錯， 佢交俾第二個人去做， 但冇辦法，因為佢已經係律政部門嘅最高，佢一定有佢嘅影響力嘅。 咁或者即係你就諗一啲另外嘅機制，係啦，你要避席咧，等於係。 又或者你 咁樣，但你而家冇啊嘛。 又或者你根本係唔應該去牽涉入呢啲推銷法例嘅工作裏邊。 應該係啦。 其實定係呢樣嘢，特登安插佢做呢樣嘢，特登要嘅角色嘅衝突咧。 所以 呢個慣例， 所以呢個咪就係白皮書裏邊講，亦都係習近平講嘅，就係香港要深權合作啊嘛。至今咪合作咗啊？ 合作緊係已經 負責司法嘅，就幫埋你去立法同埋行政。喂，已經係合作咗㗎啦，然後又唔檢控你嘅官員，仲唔係合作啊？所以已經係實行咗啦。即係我哋，即係當然我哋個基本法冇改寫任何一條，但係問題就係、是、 行政有影響嗰啲人咧，你就走去檢控佢，係啊，有威脅 左右行政， 所以由兩邊去一邊就係荒謬嘅事情太多咧，就令根本上我哋憲法、基本法都唔需要一字。一句都唔需要改之下，已經變咗啦個本質，已經係合作咗啦，三權合作已經再唔係三權分立，亦都冇超然呢回事啦。係啦，咁所以你喂你袁國強，喂我覺得有人應該要出去司法覆核下喎。喂你檢控，喂我懷疑你有身份衝突喎。喂你可以避開避籍嘅喎，你可以唔做呢個工作喎、我懷疑就係因為你要為咗自己的政治前途，你想更上一層樓，所以你要檢控曬呢班反對你嘅人。 系啦，呢個合理懷疑啦。 其實你想講呢樣嘢咧，我就即係好少介紹大家睇咩港台節目噶嘛。因為我之前就睇咗叫做咩咧，《天平上的法治》咧，係港台節目嚟嘅，入面就講咗呢一年咧，譬如即係啱啱啲案例，法官點判咧，其實佢有個案例就係話咧，有個法官係判兩邊案都唔同嘅，即係你話淨係即係點解法官仲聽得順入面有講節目內容？大家上翻港台睇叫做呢、這個叫做《鏗鏘集》《天平上的法治》。 所以你話裁判官咧、其實佢對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對裁判官、對法官咧，其實有個有好高嘅標準，一個規定。即係例如佢唔可以，佢唔可以識啲乜嘢人。即係除咗佢嘅家產，即係佢嘅財產啊，佢嘅伴侶嘅一啲財產分配啊，甚至可以識啲乜嘢人。出入咩場所？係乜嘢場所唔俾出入都有限定。因為點解咧？喂，你做法官，你隨時可以判案，可以令人入罪嘅時候， 同埋隨時係又會有身份衝突，即係角色衝突。 你同呢個 friend 嗰個 friend 咧，佢就告一個人，你為咗幫佢咧，你又判呢個人罪。喂，絕對可以。所以點即係你話，尤其是驚話你去某啲場所會識到呢啲三三五惡嘅人咧，就仲麻煩。但係依家其實已經係改變咗。 喂，最講即係最近一談咪話發現，即係梁振英同埋呢個林鄭月娥喺呢個黑社會飯局隔離間房一齊食飯啊嘛。 但係依個我有一個更加確切嘅實例咧，其實已經係改變咗，而且係冇網管。有一個裁判官喺荃灣嘅，叫黃宇榮。黄宇荣，其实大家搵新闻，我真系照新闻读，我唔系老作佢。黄宇荣咧，佢做法官再做裁判官嘅时候咧，就发生一件事，就话喺呢个澳门嗰度，去一个宽场度，就同人争执， 争执， 然后就牵扯到香港嚟，就同佢身份 系 有冲突，同佢做呢个裁判官嘅身份有冲突。嗱，我姑勿論佢判案會唔會有咁樣，即係佢就係判阿 friend 拎話要唔可以保釋，要喺獄中過年嗰、那個，嗰個法官嚟嘅。即係我唔論佢判案會唔會有影響。喂，你去到澳門寬場已經係有違咗你自己嘅一個法官嘅標準啦。你係唔可以出入呢啲地方噶嘛？即係點解唔係話因為你法官一？定要好超然啊！然後又要不沾呢個塵土啊，要遠離於浮塵之內啊，咁唔係呢個問題，係驚你有呢啲咁嘅角色衝突啊，去出一啲三山五岳嘅地方，你點可以出現喺嗰個地方？但係香港嘅司法制度繼續委任佢， 而可能亦都佢嗰種講法，亦都學咗嗰啲語言藝術，就話唔係啊，我去呢個寬場，我係以個人身份去寬場。 法例有冇話俾？ 我唔係一個法官，可能學埋埋呢啲咁嘢都唔定㗎。跟住就喺度開脱，跟住就可以繼續做呢、這個。即係係啦，即係最多佢話，如果牽涉到澳門寬場嘅一啲案件，我唔審咯，或者你申報咗嘅，其實可能 係唔係咁你，所以你話你去到話袁國強咁大件事嘅話，咁你都可以就咁過嘅。即係我覺得就你， 即係同埋 你已經香港慢慢變咗，而大家係不知不覺啦。 而同埋即係更加大鑊嘅就係冇一個制度去即係牽制呢樣嘢咯，冇監察呢樣嘢。譬如話呢，如果強強先個問題，即係我哋咪可以司法覆核佢咧咁樣。 即係我估，即係司法覆唔覆核得到咗一件事咧，即係可能都有一個即係存疑啊。 嗯。 而另外就係話，喂，中間嗰個即係麻煩啊，或者即係嗰個即係成本啊，或者點樣啊，即係。其實已經很大阻嚇性 了。我找到單 case 了，說直頭是牽涉妨礙司法公正案了，已經 是 是是我咪後之後給你們看，我在這裡讀了。所以喂，你整個制度你又變了要自證無罪，然後又可以淪為私器的時候，喂，你已經沒有，即是你就算特首干不干預，你已經是三權合作了，即是你已經是改變不到的事實了，變了。 但是這個這樣即是已經改變不到的事實，三權合作了，或者我們即見到眼見，即是這麼多在這個雨傘運動期間即被檢控的人，一個咁嘅或者俾差佬搞、俾差佬打嘅一個情況，風頭火勢之下咧，差佬咧就做公關工程、形象工程，開咗個 Facebook， 就琴日開波係咪啊？ 係，琴日開嘅。 係啦，咁啊，而家有幾多萬人咧？ 而家應該三萬人啦。嗱，不過咧開還開咧， 算少。 嗱，唔好搞錯，有兩個嘅喎。如果你打咧，香港警察、香港 police 咧，咁啊寫住啊 government organisation 啦。 有藍剔嗰個。 而家睇先，三萬一千五百個 like 啦。 算少㗎。 另一個咧，睇下先嗱。是不是好似呢兩個 Facebook？ 哇 好似，但望一望， 惡搞嚟嘅。 惡搞有兩個嘅。嗱先，惡搞呢個就356人 周。OK， 嗱，分別就係一個有藍剔，一個就冇藍剔。 係啦。 同埋有香港警察繁體字喺中頭囉。真嗰個係有頭。即係同埋有四點鐘許 Sir 嘅。 係啦，佢個卡通樣啦，就 3D 版。 嗰個係咪會係皇冠呢嗰個頭你估？ 唔係喎，風扇嚟。 冇錯到喎。 唔係呢個啱啊，嗰個啊，嗰個。 哦，即係惡搞嗰個。 惡搞嗰個呢都係風扇嚟嘅。 我覺得算少㗎啦，即係我又用返 FFX 嘅例子，人哋一日幾十萬，即係一日開一日。先得個三萬幾算少㗎啦， 即係佢肯定動員曬藍絲去即係支持呢個啦， 係啦， 都唔需要動員啦，我哋即係好多人 都支持香港 鬧警察 㗎嘛， 好多人都入去， 我都留言啦，鏟佢， 係啊，不嗱喺呢個時候搞呢個形象工程咧，或者即係搞呢個 Facebook， 即係話就話嚇，即係促進呢個警民關係，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個即係新嘅即係一哥盧偉聰嘅，即係對於呢個啊網上佢係有一手咁樣啦，或者佢係即係 即係要執靚個形象啦， 係啦，即係佢專係搞呢啲高科技嘢啊，呢啲咁樣情報嘢噶嘛嚇，即係佢依出身噶嘛，所以 政治部， 政治部 係啦，同埋即係佢特登嗰陣時候個小組係即係專係搞即係 光明頂入面嗰啲 呢啲嘅即係所謂網絡。 咁佢要搞呢個公關政治咯， 係啦，咁即係而家又搞埋呢個形象工程，搞埋公關政治。咁但係咧，即係咧，琴日嗰個結果咧，就係咧，就好多人入去就留言嘅。嗱，琴日第一個反應咧，即係我自己睇到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即係我自己又梗係我梗係冇入去玩啦，或者冇落去留言嘅。就算係留咧，我都可能要開個新 account， 因為咧 整臭你個 account 係啦，費事佢呢個咧即係 認到你啦， 出動 或者啲藍絲見到咦呢個咪周博遠咁樣，咁就搞你啦。 唔係或者佢咩咯？其實係一個即係引蛇出動嘅情況，就 邊個留言 係啦，邊個留言咧佢就起你底 係啦， 起你底跟住咧就有個資料庫就係依班友咧即係 係喎， 引 蛇出動。 跟住可能就即係可能特別留意你 Facebook， 即係其實係一個情報嘅工作 嚟嘅，陰嚟嘅呢個係啊，氹你入局攋嘢嘅。 其實可能係一個情報，因為情報科嘛，係咪？即係佢已經搞佢，即係其實佢而家好多時啲行動，或者係即係佢見到，即係你有時佢啲新聞公佈都見到㗎。即係佢話佢喺網上咧就留意到有啲團體咧就會諗住搞啲乜乜乜乜啦咁樣，佢都擺到明咧，喺網上嘅監控咧就越嚟越勁嘅。 喂，最好笑咧，佢有一個新 post 話咩咧？唔熟唔好 click， 唔明唔好 share 喎。咁我應唔應該 share 呢個網好呢？我唔知堅定流喎，而家呢個警察網咁啊，咁點好呢？ 所以呢，即係有啲朋友見到喺網上都有提供呢個即係方法，就話要玩呢就開個新 account 去玩。如果要鬧， 但佢都可以 check 到你 IP 喎，應該 要㗎 ，check 到攞到嘅。 係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小心，我覺得就 唔好俾陰到啊嘛，幫佢許説啊。 佢真係 IP 都唔使 check 啊， 係啊，直情揾到你，跟住就係咁樣即係留意住你咁樣。 睇下你你電腦裏面有冇咩水地獄啊？ 係啦，有冇啲不誠實使用電腦啊？又或者係啦，有冇嗰啲大老婆啊？ 所以我都叫人唔好，即係我都有 share 呢、這個，即係佢段片四點鐘去 share 段片嘅，但我叫人咧就千祈唔好留言啦， 小心啲啊！ 因為咧你入去鬧警察咧，咁你又辱警啦， 一過火位啊！ 係啊，如果你 唔係呢個問題， 如果你唔夠忠肯咧。 你唔夠忠肯點咧？就不誠實使用電腦。 係， 然後你講硬喎， 然後你講到啲警察唔啱聽嘅嘢，要佢 delete 咧，啊阻差辦公， 我浪費呢個警隊資源。 所以大家真係唔好留意。 或者講錯少少，講多咗少少，佢就話你係呢個恐嚇。 係啦， 係啦。 喂喂，高登佔領嗰陣，高登啊，只不過係喺度學術討論，即係點樣去充貼碼，點樣去扎啲貼碼，扎咗喎，揾索帶扎住啲貼碼，研究呢啲嘅喎。都已經就話已經係不誠實使用電腦啦。喂，用幾容易中啊？ 甚至乎話你即係教唆啊，其他人非法集會啊，嗰啲咁樣嘢。 係啦， 所以咧，一再講多少少啦，即係佢哋都好有霸氣嘅，即係話即係刪留言咧，即係今日都好似刪咗千幾千個啦。 哦，咁已經有幾千個人係阻差辦公啦，已經 係啦，即係係啦，跟住係啦， 浪費警力， 浪費警力係啦，即係抄翻曬嗰啲 IP 出嚟，係啊，下一次再繼續講多少少。 好啊，好啊。